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想说给你听，从来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座城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苏杭的温婉，京沪的繁华，敦煌的苍凉，可偏偏还有几座城市因为懒闻名于全国。因为悠闲不急不躁的城市节奏总会吸引一些游客前去旅行，那为了欣赏独特的文化，也为了放松一下身心，那今天的969旅行者就带你走进这些懒城。第一个为你推荐的懒城是福建厦门。厦门是个适合休闲散步、发呆和晒太阳的城市，这里的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既有独特的侨乡风情、闽台风俗，又有美味的海鲜佳肴、特色小吃，各式的异国建筑更是让厦门具备了别具一格的气质，人文与自然结合得恰到好处，整个城市呢也因此赏心悦目，现已成为了很多人向往的宜居城市。鼓浪屿、厦门大学、白城沙滩、环岛路等等都值得一去，传统悠闲的生活节奏是厦门给人的感觉。当然，这里还有十分充分的开放度和外放度，这也使得厦门变得不急不躁。说起懒城，就不得不提到成都。在成都，时间过得很慢，这是座慢悠悠的城市，慵懒闲适是这里的天性，待在这里呢无比的惬意安逸。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麻将馆和茶馆，也体现出了成都人民休闲的生活节奏。游荡在都江堰、锦里、宽窄巷子和青城山中，体会成都的繁华与安详。这座宁静而繁荣的城市，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舒适的生活节奏，真的是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去。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新鲜的空气和暖暖的阳光，拉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纷至沓来。在拉萨，你会觉得心都变得纯净了，面对虔诚的朝拜者，看着藏族老人慈祥的面庞，自己也开始反省人生。在这里不需要网络和电子设备，走在神圣的土地上，时间变得很充裕，悠闲中带着崇拜。布达拉宫、纳木错、大昭寺这些地方你一定不可错过。现在的拉萨不仅是藏传佛教徒心中的圣地，也是众多旅行者心中的天堂。享受生活就从这些地方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物体规律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理仪器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的九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体水平同比上涨1.6%，涨幅较上月回落了0.3%。猪肉、鲜菜、鲜瓜果的价格显著下降，拉低 CPI。最近，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在京发布了2016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报告。那报告显示呢，到2020年，水电装机预计突破3.81亿千瓦，风电装机呢预计突破2.3亿千瓦。近期名为密钥重装系统的 WiFi 漏洞被曝光，北京市网信办的部门发布预警称，当前的风险可控，无需修改密码。中国红十字会近期透露，2016年筹集资金和物资超过了54亿元人民币，人道慈善事业进入了多元发展、充分竞争的时代。各地住房租赁政策日前密集出台，预测至2030年，我国的租赁人口将达到2.7亿人，市场规模将超4万亿元，一二线城市将成为主战场。司法部近日连续出台两项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重大改革举措，标志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已进入快车道。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快递业年均增长53%，已占全球的40%份额，连续3年进入世界的第一，从业人数超过200万。10月17号，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到2017年的9月30号，我国民航将实现航空运输持续安全飞行85个月5400多万小时，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安全记录。 离开我，

听到孙楠的这首歌《一生约定》，可能就像是歌词中唱到的那样，想知道你的内心，想忘掉所有的痛。每个人在生命中呢，都有很多想去忘记的事，可能是一个人，也或许是一件事。而有些我们越是想要忘记的，却总在心中反复回忆。如果可以选择性的失忆，你想要忘记哪些事呢？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互动留言，你也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提供的大型童话木偶剧《天鹅湖》的门票。 969公益主张时间，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 这些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诸葛先生

常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操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部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也不用被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我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开心，曾经。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九六九微笑提示，提示。 下雨天洗的衣服一直干不了，还有臭臭的味道，应该怎么办呢？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今天的微笑提示为你整理了以下几种处理方法，可以让你在下雨天的时候把衣服快速晾干。让衣服在下雨天晾干的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把洗好的衣服甩干，如果不能甩干也一定要尽力的拧干衣服，叠好了之后用毛巾包裹起来，然后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7到8个小时之后取出，展开晾在外面或者是阳台上，这样晾的衣服呢不仅干得快，而且不会有霉味和臭味。这个方式就是用干净的大号黑色垃圾袋，或者是用黑色的棉布，因为这样的话呢透气性会更好，剪开到足以遮盖衣物的尺寸，用夹子夹好，挂到有光线并且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黑色呢因为可以吸收热量以及紫外线，并且有杀菌的功能，所以并不会出现捂坏的情况，比自然晾干的方法呢要干得快，而且特别适合在阴雨天的时候晾衣服用。第三个方法就是把铁丝的衣架两端1/3处用力的向前弯，衣架呢就会变成立体的，那在晾衣服的时候前后身就不会贴在一起，衣服内侧只要能通风就可以大大的缩短晾晒的时间，阴雨天晾衣服也可以快速晾干哦。 快速晾干之外去掉衣服的霉味儿，我想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有的时候因为衣服没干但又想着急穿出去，衣服上有霉味儿就显得十分的尴尬。如果说你非常着急的话呢，可以用吹风机的冷风把衣服吹15分钟，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去除霉味儿。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把有味道的衣服放在有水蒸气的地方，比如说刚洗过澡的浴室，也可以去除衣服上的异味哦。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却又情不自禁。